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上。神龙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来得罪者，非杨玉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太后极甚。临台见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伟与中台右丞敬辉、司行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术己谋诛之。柬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作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作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庶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多作曰：“苟利国家，为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恃，遂与定谋。”初，柬之与京府长史文襄杨元衍相待，同泛江，至中流，欲及太后革命事，元衍慨然有匡复之志，即柬之为相，引元衍为右羽林将军。谓曰：“君颇忌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轻寿也。”柬之又用晏范、辉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进兵。易之等一惧，乃更以其党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易之等乃安。俄儿姚元之自灵武至，柬之晏范相谓曰：“是计矣。”遂以其谋告之。晏范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两全，先国后家可也。”使太子于北门起居，晏范挥夜见，密陈其策，太子许之。癸卯，柬之玄伟晏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遣多作战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王同角以东宫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角曰：“先帝以神器赴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分，23年矣。今天佑其中，北门南衙同心协力，以诛凶术，赴李氏社稷，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赴众望。”太子曰：“凶术诚当一灭，然上体不安，得无经达，诸公更为后图。”李湛曰：“主将相不顾家族以殉社稷，殿下奈何与那之顶祸乎？请殿下自出旨之。”太子乃出。同角扶抱太子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太后在迎仙宫，柬之等斩易之、昌宗于五下，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环绕侍卫。太后惊起，问曰：“乱者谁也？”对曰：“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 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称兵攻进，罪当万死。太后见太子曰：“乃汝爷，小子既诛，可还东宫。”宴饭进曰：“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迟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理事。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李湛义父之子也。太后见之，谓曰：“汝亦为朱翊之将军也？我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惭不能对。又谓崔玄伟曰：“他人皆因人以尽，唯卿朕所自酌，亦在此也。”对曰：“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张昌基、同修、昌仪，皆斩之，与翊之、昌宗枭首天津南。是日，袁术己从项王统南衙兵以备非常，收韦承庆、房荣及司礼卿崔神庆系狱，解翊之之党也。初，昌仪新作帝，甚美，余于王主，或夜书其门曰：“一日思，能作几日落？”灭去，复书之，如是六七。昌仪取笔注其下曰：“一日一足。”乃止。贾臣至太子监国，摄天下。袁术己为奉阁侍郎，同平章事，分遣使使，积玺书宣慰诸州。以四，太后传位于太子。丙午，中宗即位，摄天下。为张翊之党不援，其为周兴等所亡者，咸令清学，子女佩墨者皆免之。项王加号安国项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皇族先佩墨者，子孙皆附属籍，仍良序官爵。丁未，太后喜居上阳宫，李湛留宿卫。戊申，帝率百官诣上阳宫，上太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庚戌，以张柬之为下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伟为内史，袁术己同凤阁鸾台三品。敬辉、桓彦范皆为纳言，并赐爵郡公。李多作赐爵辽阳郡王。王同角为右牵牛将军、琅琊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自于官赏有赐。张柬之等之讨张翊之也，殿中见田归道将千骑宿玄武门，敬辉遣使就所千骑，归道先不预谋，拒而不语。是宁挥欲诛之，归道以礼自陈，乃免归私地。帝加其中状， 诏拜太仆少卿。